喂，哇，隔篱嗰度咧有两划嘅先人系嘛？ 系啦， 呱呱呱呱咁啊，四划出嚟喎， 劈咗两嘢， 只只只只咁啊！嗱，咁咧就我哋嚟到咧第二个系咪叫 season 啊 ？season two，season two 啊， 第二季 啦，咁啊嘅缺汗解封啦， 系 咁啊，继续有我荣少， 喂，我系先人， 系啦，少咗个人，得我哋两个啦吓，咁啊，继续为大家主持呢个缺汗解封啦。嗱，话就话咧 ，season two 啫，但系我哋咧依然咧都延续翻咧我哋嗰个集数啊， 系 嗰个 number 落去嘅，即系第十四集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喺我哋缺汗解封之前咧，以我哋嘅惯例咧，都会讲一讲一啲 台务嘅问题。 台务嘅，嗱，8月18号，咁啊，大家踊跃支持啦，继续啊，报名啦， 系 参加我哋嘅网台一周年嘅聚会啦， 系， 好似你嗰边都好鼎盛啊，系嘛？ 我嗰边两围咯， 两围，暂时两围啫嘛， 系啊， 通常最尾嗰个礼拜嚟了嗰啲啊， 我唔知呢样嘢，有兴趣咪嚟参加咯。 啊，你嗰边两围啫，咁啊，大飞嗰边咧，好似已经话有一大堆人报咗名噶啦，咁荣少都有几个朋友嘅，即系多就唔系多噶啦，不过半围都有嘅，咁啊，大家嚟开心下啦，玩下啦，咁啊，见下面啦。咁啊，平时 不在乎朋友多少，只在乎我哋开心聚会。 啊、最紧要咧，平时我见到好多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嘅朋友仔咧，嗰啲就麻烦就自己现身啦。 你讲插你嗰啲唔会现身 嘅。啊，插又得，赞又得，我倾偈都冇问题。 如果删咗 comment 咪睇唔到。 我哋 冇删， 我哋梗唔删 comment 咯。我哋要互动噶嘛， 冇错， 系咪？好又好，唔好又好，都要听下观众听众讲乜嘢嘅。好啦，另外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明天嘅晏昼4点，我哋嘅健康讲座咧喺巴打台呢度咧，依然都会有举行嘅。咁、希望大家都出席一下啦。 系咪？但系呢个月就开始俾 coupon 咯，唔系试用装咯，系咪？ 系啊系啊，之前大肥真系好坚，一嚟到诶，搵人整支先啊。不过而家就唔系嘅，最紧要就系大家对于健康食品啦，或者对于自己本身嘅身体上面嘅状况多啲了解，都系一件好事嚟嘅。 系经我都买咗好多， 系啊， 因为真系有效嘛。 系啊，冇错，啲、朋友不断咁翻单啦，系啦，啊，帮助到啲朋友好多唔同嘅症状啊。嗱，好啦，嚟到咧，我哋新一季啦。 系， 虽然冇咗 Albert。其实 Albert 都喺度嘅， 系 Albert 喺出边， 喺我哋对面啊。咁咧，咁呢一集咧，我哋就讲一个咧，比较之前冇讲嘅话题， 系 就叫做连环杀手。 冇错， 喂，先人，其实喺香港嚟讲咧，连环杀手唔系好多嘅啫， 唔多 吓。一讲起就 唔系，因为可能唔系，因为点解产量咁少咧？一地方细，好似俾人拉到。 系啊，通常都连唔到几多个咧， 即系连唔到几多个就俾人捉咗噶啦， 俾人插咗噶啦，系啦、啊。好啦，咁如果讲连环杀手嚟讲咧，我哋第一单讲一讲咧，发生喺20几年前嘅，话呢单又系正真滚动啦。可以去0101先。嗱，未去养之前，首先去一个订方，这个订方。就是呢个屯门嘅大兴村，一讲起屯门大兴村嘅话咧，一讲屯门呢两个字，跟住又谂起乜嘢？ 色魔 系啊，顶即系俾人哋如果唔知嗰啲咧，以为你香港嘅屯门盛产色魔， 以为专喺呢度出嚟。 其实屯门色魔得一个嘅啫。 系 今单咧就讲一讲咧屯门嘅恐怖屯门色魔啦，咁就发生咧个日期咧就呢个色魔做啲乜嘢咧，又强奸又杀人又抢劫，乜叉都齐， 系 专虾女人嘅啊，咁就由1992年4月咧到1993年8月5号、6号啊，俾人插咗啦，足足咧肆虐咗呢个香港屯门及土瓜湾1年4个月， 死唔死 啊？你话死唔死啊？真系死唔死啊？我睇下第二张图啊。嗱，当时咧，其实已经有警犬啊，唔同嘅我哋叫做帮助咧去缉凶嘅。不过很可惜地，呢年几入边咧，都完完全全咧就揾唔到呢个屯门色魔。嗱，讲埋个名啦，阿林国伟嘅踪影。咁咧搞到成个屯门系人心惶惶。好，翻翻嚟先啊。好啦，讲人心惶惶嘅话咧。我哋冇办法唔讲一讲咧，当日发生嘅事啦，系啦，嗱，其实呢件事情咧就起始于咧九二年嘅4月嘅， 系， 好啦，呢个林国伟咧，本身咧佢唔系一个 即係叫做慣犯嚟嘅之前，即係當然啦，都有啲背景就麻麻地㗎啦，即係有中間就絕學啊，又跟住有啲搞搞震啊咁樣，但係其實佢就對呢啲咩奸殺啊咁古怪怪嗰啲咧就冇發生過嘅。咁佢嗰陣時咧就係喺4月24號嘅時候咧，就揸住架私家車，翻緊去，佢住邊度咧？就住喺大興村嘅。呢單嘢真係喺度食喺度餓。真系大镬啊！ 但系嗰阵时大兴村同而家唔同噶，以前大兴村咧下面一片兴旺嘅，夜晚咧我好多人喺度卖小贩啊， 啲档口啊食嘢嗰啲啊嘛， 好多 系啊 系啊 系啊，系咯咁都可以犯案咧，真系见抽啊！ 系啊，你真系坐住都傻嘅。 系啊，即系兴起上嚟就嚟了啊！咁啊喺4月24号嘅时候咧，咁当时得21岁嘅林国伟咧系第一次犯案，咁嗰阵时咧佢喺屯门公路揸住架白色车，咁啊。坚嗰啲啊，一路饮酒一路揸车喎。 以前冇啦，以前冇吹波波噶嘛。 系啦系啦，真系见抽啊！即系而家想象唔到啊啲事情啊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见到咧隔篱车有个的士嗰度咧有个女仔喺度。 系。 佢望一望，咦？咁似以前自己最中意个女朋友嘅。咁跟住咧，佢色心起啦，就跟住嗰架的士。咁咧去到边度咧？去到友爱村嗰度咧就。将呢个女仔跟踪呢个女仔入 lift，跟住咧等个女仔一出 lift 嘅时候就即刻勒住条颈。呢个19岁嘅女仔梗系挣扎啦，挣扎嘅时候咧佢就掹佢后楼梯，就将佢强奸咗。咁咧都不特止，仲要抢走埋佢嘅手袋同埋啲金饰。咁呢件事咧咁即刻捉紧啦，咁当然捉唔到啦，因为佢喺后边箍颈咁睇唔到个样啦。咁好啦，咁呢件事啦。完咗啦，过一段落啦。好啦，喺呢一次犯案之后咧，开始上瘾， 越咁易得手啊嘛。 系咯， 系啦， 又冇事，跟住食过翻寻味啦。好，跟住咧就每逢咧有啲唔开心啊，唔老礼啊，或者咧见得上眼嘅女性咧，呢一只禽兽咧就开始嚟了啦。咁啊，强奸嘅欲望咧就爆发出嚟啦吓。好啦，好啦，喺92年嘅6月26号咧，即系呢件事事发两月之后咧，佢咧就忍唔住啦。咁佢见到咧有一个32岁嘅夜总会女侍应啊。喂，其实夜总会女侍应都样貌娟好嘅。 唔系。做咁耐都就係女侍應咧，就麻麻地嘅啫。通常咧就喺度做咗侍應，就變咗小姐，小姐又變咗媽咪咁。如果 逐層上 係啦，如果唔係個樣梗係唔會太差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如果做咗咁耐都侍應咧，就係、是、啊。 或者佢守得住咧， 唔系咁出众咯。 或者佢系守得住自己嘅精操咧。 哇，唔系呢个问题，你啲做金鱼都可以噶嘛。但系、 哦、 但系就如果系一早已经千般诱惑你噶啦。 咁系， 系 啦。咁啊，呢个女侍应啊，凌晨4:30翻屋企嘅时候咧，佢就翻去边度咧？就喺呢个屯门健身村。好啦，翻到去嘅时候咧，咁啊又俾阿林国伟强奸咗。 系。 好啦，呢件事完咗第二单啦，第三单两月之后咧，8月份咧，阿林国伟又喺凌晨时分咧，喺呢个屯门新和里，将一名39岁嘅女子，箍颈拉入草丛嗰度强奸咗。好啦，警方咧就将呢三个受害人咧，跟住佢哋报警啊嘛，就将佢咧下体流出嘅精液咧，就做咗个样本。但系问题就话咧。你有样本，你都要揾到个人嚟配对噶。你唔通通街帮佢马路话喂喂喂，你检验先咁样。咁搞唔掂噶嘛。咁其实呢件事咧就同埋现场咧，好多时佢因为深夜自去犯案，又咁鬼黑，咁咧变咗合混乱咧。嗰啲受害人咧，通常只系模模糊糊咁记得有个咁嘅人，同埋记得佢系讲广东话，系一个男性。其实所有嘅详细资料 冇。 并不多啊，变咗咧呢、這个警方就哇敲爆头，哇三差唔多呢每两个月一单，每两个月一单，每两个月一单，敲晒头咁，其实警方都好惆怅嘅。好啦，去到咧嗱，头先之前讲八月啦，去到12月咧又嚟咯，咁啊喺大兴村兴年楼，即系其实佢自己住嗰度附近嘅啫，一个夜归女子咧回家嘅时候咧，又系遭人勒。颈啊，跟住咧就俾人强奸同埋洗劫嘅，系啦。但呢一个女仔咧就惨啲，佢直情箍到晕咗， 系 变咗佢醒翻嘅时候咧，佢先至知道自己俾人强奸同埋俾人哋抢晒啲嘢。咁家人咧第二日咧就同佢一齐报警啦，咁样嘅。 好啦，又嗱呢个第四单啦，嗱第五单咯，去到12月28号，咁另一个女仔咧，咁、那个女仔本身去同佢先生咧，即系老公咧，就系卡拉 OK 玩嘅， 系， 但系老公咧就要翻早班， 就走先 ，系、嗯、啦，跟住佢自己一个咧，就夜晚咧就翻友爱村爱德楼嘅时候咧，就俾人强奸、施暴咁样嘅，好啦，成个1992年呢、五单嘢。林国伟咧就强奸咗呢五个女仔啦，全部咧其实警方都锁定咗噶啦，全部都系屯门区犯案，同埋咧全部都系咧同一个手法，勒颈， 系啦， 拖去草丛或者拖去啲阴暗地方，强奸，如果你有钱嘅话就拉埋， 系 啦，全部清一色嘅，其实警方咧都觉得锁定咗喺边个位置噶啦，不过咧当年咧喺屯门区个警察个 好少。 个状况 系， 我记得嗰阵时候话咧，睇翻啲偏更啊，有啲议员咧直情就攞啲偏更嚟讲话，哇，原来成个屯门区某几个屋苑夜晚得一个半个差人 嘅，系啊， 即系个警力系好少， 但系屯门区好大， 屯门好大，系啊，每一个屋村都好大嘅， 系啊， 系啊，咁变咗咧，其实警力就好少，根本上咧，你就算报案咧，佢都唔能够好快速地，嚟到 嗰陣時，因為嗰年代唔係好似而家咁啊，依家以前咧係用行必為主， 係 EU 車為輔， 係 而家調轉嘅， 係 用 EU 車嘅，你見到好少人喺街巡嘅， 因為佢電話方便啊嘛， 係啊，即係電話一到佢就 EU 車就到啦，即係而家嗰啲衝鋒車啦，即係 係啦，甚至乎係交通警啦， 係 啦，以前行必為主嘅，冇錯，要簽到啊，簽保啊嘛， 簽保啊嘛， 係啦，好啦，咁啊講咗咁耐咧，我哋去一去呢個0103先，其实一路以嚟咧，佢通常都系拉啲受害人咧落去啲后巷嗰度咧搞，系啦，搞到咧其实就衣衫褴褛啊咁样嘅。 唔系，即系最大镬咧，就系个人嘅兽性啊。 系 你习惯咗呢一种嘅性行为咧，你翻唔到转头啊。 好，系啦，冇错。其实佢一个惯犯到程度咧，佢上咗瘾。 系啊。 呢样嘢仲惨过食白饭。 即系你问啲人点解有钱你去叫鸡啊成？都得噶，但佢唔会挣扎噶嘛，佢满足够命啊， 满足唔到个兽性啊嘛， 满足唔到个兽性， 嗰种征服嗰种感觉系嘛？ 系啊，你唔喂大佬，你试下，真系俾几百蚊，你要勒到条颈晕咁滞啊嘛，冇人做你生意啊嘛，大佬啊， 系嘛？嗰啲日本人嗰啲强奸系列系嘛？ 嗰啲好贵啊，打嗰镬系咪先？唔系通常系调转，系你俾佢打，佢又做女王。如果调翻转嗰个做一个月都一年做唔得几多次嘅啫，打到讲 咁啊系啊。 是 通日费都唔少钱，去埋04啊，系啦。其实警察咧，每一次咧，我哋呢啲系咪叫亡羊补牢啊？我都学多啲四字成语，即系次次去到咧，都系得个企。 唔系呢，唔系叫亡羊补牢，呢叫擦过兴兵。 擦过兴兵， 擦走晒又出嚟。系啦，啲擦过兴兵， 翻翻嚟先。啊，同私人做节目最好玩就咁样。系啊，可以多啲唔同嘅，即系四字成语咧，去讲呢啲事情，更加之入肉啊！好嗱，好啦。踏入到1993年，我新嘅一年之后咧，大家唔好以为新嘅一年佢就重新上路，佢又继续做案。好啦，第六单案件咧就系发生喺1993年2月24日。嗱呢次就好大镬啦，真系好大镬呢次。好啦，咁咧1993年2月24日凌晨4点咧，一名50岁嘅家庭主妇，个名叫做李庆，同啲朋友打完麻雀之后咧，就翻屋企，咁佢就住喺友爱村嘅。 系， 咁翻到去嘅时候咧，又系俾林国伟勒颈啊，拖去梯间。但系今次咧，呢个妇人咁啊年纪大啲啦，可能阿林生咧就用力过度， 系 就将佢勒死咗。 嗯， 好啦，勒死咗之后咧，嗱呢一次啊。是唯一一次受害人是没被人强奸的。 是。 但是人们说没有强奸是因为年纪大。不是。是因为林国伟是在这个妇人身上是有射精的。不过就没有强奸到。 是。 是啦。同埋都抢劫埋啲手袋走啦咁样嘅。这个呢就是林国伟第一次杀人。好啦我就去一去0204。系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受害人嗰个样啦，一位女士啦，好翻翻嚟先，唔好认咁耐先。 佢最惨佢系咧，你见佢个年龄个层界别好大， 好大，十几到五十岁， 21到50岁咯， 系啊系啊， 所以你好难去锁定边个年龄佢。 19岁啊，最细嗰、那个， 19至50， 30年， 系咯，30年，50嗰个仲要租蚀喎。 系嘛？改咗个英文名喎，屌， 祖师 都未搞掂， 祖师系嘛 ？OK 喎，呢个好，系啦，讲埋呢一单先啦。好啦，咁咧喺杀咗呢个阿李庆呢个妇人之后咧， 嗯， 就其实已经好轰动， 系 轰动到地步就系话咧，差人。已经觉得呢一个事件并不是普通抢劫及强奸，而系牵涉到奸杀。 系啦， 系啦，好啦，事隔两个月之后咧，到1993年4月14日咧，喺佢杀人两个月之后咧，阿、 嗯、 林国伟咧喺大兴村，话真系喺度食喺度屙啊，兴盛楼奸杀咗22岁 disco 嘅唱片骑士阿麦少贤、嗯嗯，身上嘅金饰同财物又系俾阿林国伟抢走晒。好啦，边一个就系呢个唱片骑士咧？我哋可以去02、05。 唔系条友仔变态，已经再上啲啦。 呢、這个就系呢位麦少环小姐啦， 要杀咗佢先兴奋。 系好翻翻嚟，系啦。嗱，究竟佢系过度用力，而杀咗佢啊？ 系 定还是学你话事解？唔杀佢，佢唔过瘾咧？ 系 我哋转头翻嚟再讲。 好。